臣如此无可不上情，万里寻寻君情去， 哎 我红罗帐里一个儿，朱尘玉碎埋黄土堆中，年里只暴雨催残，分左右比鸟，狂风吹散各西东，了今生碧河无情，朱鹮无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雨中，了芳情此时长乐，归月殿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行，悔不该兵权错付，将一子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纵兄，歇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别说妃子你情长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雨之情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日后时战兢兢欲提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将何以酬情，又何以对情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盘情，我的妃子啊也是不明不

言辞上